这哥们儿自然不会傻到太靠前，只是一直很远的盯着，远的根本就看不清对方的ID。终于某路口转了一下后，他再跑来已经不见人影了。他这种跟法肯定是会跟丢。但开始坐标知道，陈也辉早调所有侦察来此区域，很快的又有二号侦察兵发现。 不过这哥们儿就没先前那位那么走运了，发现目标送出情报后壮烈牺牲。你不是说对方在集结人手吗？怎么还会碰到落单的？而且居然还是一个人这么单薄。在击杀掉这人后，展楼兰问着：“ 对方失去了我们的踪迹，这大概是派了些敢死队出来，貌似也要把我们的行踪挖出来。” 叶修说：“那现在我们已经暴露了。” 此时此刻似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傻站在这里，不是？七人队继续前进。陈夜辉这边敢死队员接连牺牲着，而串联起来的坐标一看，七人这完全是随心所欲的乱走，谁也预测不出下一步。陈夜辉又派牧师上阵，去各个地方把尸体都召唤起来，然后继续忙碌。 侦查的坐标，陈夜辉不住地给刘浩那边发送着。刘浩他们五人也是很快到了荒野小镇，变换的坐标让他们也无可奈何，只能是出来哪个坐标就朝哪个方向冲去。天南星和春意老两个现在也还没死心呢，指挥着他们的大军团在荒野小镇走起了方块队，试图创造出偶遇。 两个人时不时就唉声叹气一下。陈夜辉却已经是没工夫理这两位了，他那边还有战队下来的五位也要招呼呢。半天不见成效，陈夜辉有些急了，又是加派了一批人手，撒豆子一般密扑下去。这一次终于是厉害了，甚至有两个人同时发来坐标的时候。 监视力度这一升级，坐标情报开始密集，刘浩这边得到反馈才算有了方向性。哎，你们发现了没？一路杀来都是家王朝的人。 七人队中，小北忽然说着：“ 是吗？” 前方隔海有些懒洋洋的，一直都是一个目标，而且根本不抵抗的，一打照面就跑。 着实有些没意思。刚开始的时候多爽啊，一队一队的灭人，现在的情况像是大餐吃完了以后才开始上开胃小菜，而且还没完没了的。 注意些，对方的监视密度升级了。 叶修说着， 肯定是有了援兵，所以加掉了人手。 嗯，不要大意。 展楼兰是驿站这帮人的老大。 还是比较沉稳的。哎哎，那边有队人呢。小北忽然又发现， 前方隔海听了为之一震，角色原地转圈圈，显然是听到消息后开始转视角寻找。 哎，才五个人啊！结果看到之后，前方隔海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 总比一个人强。 小北说。 一个照面的事儿， 前方隔海说：“要当心。”叶修却是口气严肃：“会不会有诈？”展楼兰问着：“ 小心应对。” 叶修没有正面回答。五人在街东头现身的，也是见了七人，立刻就是迎面冲了过来。这么一来，所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了。 因为这一路追杀下来，对方哪怕是十人队，都是见了他们就跑的。现在只是五人队，居然义无反顾的就上来了。对方应该已经知道他们的实力，但还敢如此？ 来者不入啊！展楼兰下结论： 强又能强到哪儿去啊？ 前方隔海说：“ 会不会另有什么埋伏？” 队中牧师千叶离若说着：“ 那倒没有，我们一路前进的方式 也是对范围内的一种侦查。叶修说， 这么说真是高手啊。 展楼兰凝重起来， 高手才好呢。 前方隔海兴奋着，这法师是个十足的好战分子。 兄弟们上啊， 前方隔海呐喊了一声，带头冲上去。这显然根本不该是一个元素法师该干的事。元素法师火力虽猛，却从来都是躲在掩护后的。 喂，你慢点啊。 展楼兰连忙冲上，硬是用身子把他挤到了后面。这边一再强调对手强，要当心。这个前方隔海非但是没有上心，反而是越来越带劲儿。展楼兰了解这家伙的性格，所以有些恼火，却也很是无奈。 哼，让他们冲嘛，我们站在这儿正好可以省省耐力。 叶修笑着说。 小北、叶希。 展楼兰叫了两声，两个角色站到了这边来。这三人都是近战类职业，正常情况下的站位布阵都是近战职业在前。前方隔海也只好乖乖候着了，只是手里的法杖一直不停地摆弄着。叶修在旁看到，知道这家伙不停地在操作弄出来的动作，看来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攻击了。叶修笑了笑，虽然他充当枪手的话将拥有更远的距离攻击，不过看着前方隔海迫不及待的样子，这第一集就交给他吧。叶修唯恐自己先来一枪的话，这家伙会按捺不住浪费技能，或者是又冲出去。 天雷电火，小北跳。 距离将近，叶修突然出声， 来了。 前方隔海一声吆喝，一直在摆弄的法杖终于是猛然举起。如果是一个菜鸟来看的话，或许会觉得此时放法有些为时过早。不过前方隔海可是大行家了，却知道叶修这个指令下的是完全考虑到了对方进行的速度和自己施法的吟唱，现在就开始操作刚刚好。 跳。 结果倒是小北疑惑了一下，不过好在他是一边跳一边疑惑的，倒也没耽误。 挡一挡法杖。 叶修笑， 嗨。 小北没想到会是这种原因，他的位置正在前方隔海前面，前方隔海放法术，法杖所指的位置就是法术要落下的地方。有经验的玩家可以通过观察，是可以准确判断出法术攻击的位置。叶修让他一跳挡法杖，那也就是避免被对方看到判断，更甚至有可能是干脆挡了法师的动作，让对方不知道这边在攻击。 轰！ 天空中闷雷先响，乌云滚出一道时就必有一道雷光落下，地上则是有红光泛起，艳亮的大地都似乎要变透明了。跟着就听砰砰砰的响，像是啤酒开盖，那红艳的地壳泥石翻飞，火焰一冲而起。元素法师70级技能天雷地火，是拥有光属性和火属性两种伤害的一个法术。截面一块，立刻化身火光交织而成的网络，在外看来简直是密不透风，丢在里面的人要不死，真的有些对不起这嚣张的光影效果。叶修没有做出任何其他指挥，只是死盯着这技能放出的区域。这光与火揉碎了堆在一块的区域当中，人影都是模糊不清，但是却依然是以极高速的往外冲了过来。 找死。 前方隔海惊道，这天雷地火可是一个持续雷的技能，雷与火随机在范围内爆发，被轰中一次就有一次的伤害，所以这技能被圈中了的话，站着不动所受的伤害或许比急着冲出反而要低。如果是有经验的玩家都中了这技能了，通常会不动等技能结束，此时 对方的人影居然还在朝外冲，前方隔海自然大为惊诧。也就是一个转眼的功夫，一道人影已经从火光中冲了出来，而这人浑身上下连点乌黑冒烟都不带的。前方隔海顿时张大了嘴，就像被刀砍、被子弹射中要出血一样，这被法术轰中也会带点效果。而这人周身上下完好，那只有一个解释，这人根本没被天雷地火打中。 怎么可能啊？ 前方隔海诧异着，这人明明就是从天雷地火里直接冲出来的，而且战斗法师可没瞬间移动的技能，顶多就是踩了无属性炫纹光环的话，移动会快些罢了。眼前这战斗法师可谓是全副武装，脚下、手臂、双手、毛尖、毛柄五个部分各有白、红、黄、蓝、紫五色的魔法波动，显然是加上五种炫纹状态已经全部加持在身，现在独自一个已经率先踩破天雷地火，战斗欲望一点没比前方隔海差。 天雷地火这技能你得练成手动操作。 叶修此时却没像其他人一样对着突然冲出的战斗法师表示惊诧，反而是借机给前方隔海上起了课。 啊？ 前方隔海怔了怔。天雷地火的手动操作是指在技能出来后手动控制天雷和地火的攻击位置，不过这技能系统自动来放就已经够彪悍，这手动的时间更多法师还愿意再往里面丢几个技能来加高伤害。前方隔海一直也是觉得这样更实惠，看职业圈里好像手动运用这技能的也是比较少的。就这短短一句话的时候，那战斗法师却已经冲到了跟前儿，脚踩无属性炫纹的战斗法师移动速度是惊人的。护在前方的斩楼兰三人立刻迎上，斩楼兰迎风亮剑，直接就一个冲撞刺击，看意图是想将这战斗法师再顶回到天雷地火当中。如此简单起手，正常情况想打击一个高手简直不可能。但是此时斩楼兰不是一个人，他的左边同为战斗法师的小雷推了一记落花掌，他的右边叶希的柔道上前就是双拳砸地，地雷阵。三人联手，这攻击范围可就大了。再看这战斗法师，不往左不往右，迎着斩楼兰的冲撞刺击就上来了，只是临到近时突然一跳，这一跳避过了地雷阵的冲击波，但是冲撞刺激不是死招，一看对方跳起，斩楼兰鼠标一移，手下狂剑似的剑尖也是挑起，依然直指空中的战斗法师。 后滚！ 叶修此时喊了一声。 啊！ 前方三人却都是齐齐疑惑了一声，都不知他是在说谁。 难道是说我？ 斩楼兰毕竟直面对手，估计提示应该是给他的。对于叶秋他已经没有什么怀疑，他连忙就准备后滚操作，但是就是因为多生了这样一个念头，竟然就已经迟了。对方的毛尖半空毒蛇般刺空，斩楼兰的剑尖虽挑，但最后发现竟然距离对方差了那么一点，而对方毛长这一扎出竟然直接就捅到他身上了，单臂一个大风车，这扎出的一毛赫然是一个圆武棍，斩楼兰就这么一下子就被挑飞出去，空中像是坐了个过山车一样摔回地上，却是无法瘦身。圆武棍那是一个强制倒地的技能，斩楼兰被摔在地的时候也是战斗法师一跳落地的时候，战矛身后扯回后身子一个前冲，却又突地转了180度，战矛一探，两点寒光飞击左右。 我靠！ 小北惊的是目瞪口呆啊，他可是战斗法师，认得这个技能，这是把低级技能里的连突是两下连刺，而现在这战斗法师竟然把这两下连刺分击了两人，这是需要极高的操作才能做到的事情。尤其是此时小北和叶希的战身中间还有这一段距离呢，连突双刺到这种程度是小北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噗噗两声，这一击来得也突然，两人都是没能避过。连突有一点点的倒退效果，现在分击了两人，效率有削弱，但两人还是各自退了一个半身位。这战斗法师跟着已经急转过来，身子这正前边已经没了掩护的四人。战斗法师连冲带挥手，一个落花掌就拍了过来。毁人不倦反应最快，身子弹簧般射了过去，半空身子一折，双脚踩去，用的是一个雀落。这技能发动快，攻击的方向角度可以随操作者任意改变。毁人不倦收拾其他玩家的时候可谓是百发百中，轰，落花掌拍出了。与此同时，毁人不倦也踩到了这战斗法师的肩上，他的雀落击中了对方，但却也没能中断对方这记落花掌。好在略略阻止了这一掌的冲势，这一掌正面轰杀的前方隔海，一个后跳避过了这一掌的冲击。毁人不倦踩着这战斗法师肩膀就准备直接背身滑下，同时手中刀柄的长绳甩开，已经是准备一个背身负手术。 躲开！ 结果这时他听到君莫笑叫了一声，毁人不倦茫然了一下，一见毛光一闪，他落下的身子就此停伏在了半空，跟着大堆魔法炫纹搅合成一团，在这一击之下悉数送给了他。轰轰轰轰轰轰，半空之中接连不断的魔法炫纹炸裂声，毁人不倦的身子陀螺般的在半空中急转着就被摔了下去，竟是被魔法炫纹硬生生给炸飞了。就这会儿，前方又是雷火交加，对方的元素法师竟然也是用了一个天雷地火，刚刚被战斗法师击开的斩楼兰三人一下子就被这技能给笼罩在了当中。几条人影从前方隔海的天雷地火中冲出，又是进了他们自己人的天雷地火。雷火光影中一切都是模糊不见，雷电的声音更是把攻击的声音就掩盖得差不多，但很快就见三道人影飞了出去，斩楼兰三人被对方从阵中给轰杀出来。斩楼兰和叶希一个瘦身操作后半蹲在地，小北却是直接一个狗啃屎摔到了君莫笑的脚边，显然对方用的是无法瘦身的强制倒地技能。跟着一个仿若电光凝结而成的小球滋滋响着浮现出来，几人看到都是一惊，魔剑式技能电光波动阵。打了照面以后，倒是叶修他们一方由前方隔海先一步发动了攻击，但是转瞬间他们就已经被横扫当场。